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五，农历11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强调，准确把握监察法实施条例，强化权力运行约束监督。 北京冬奥组委解读第二版防疫手册，明确赛事闭环管理。 经开区成立北京亦庄兴建网络产业联盟，产业研发支持最高达5000万元。 2021版共有产权建设导则发布，户型设计倡导满足三孩家庭需要。 应对寒潮天气，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 通州区宋庄疫情隔离区艺考生完成异地联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邀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邹开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监察法实施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监察法规制度建设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重大实践成果，彰显了党中央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要深入学习领会，联系北京实际，抓好贯彻实施。蔡奇强调，条例内容丰富，要完整准确领会其主旨要义，准确把握坚持党对监察工作全面领导的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监察工作体制机制和管理监督之中，准确把握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的要求，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准确把握规范监察机关职责和权限的要求，推进监察机关依法履职，准确把握完善监察权运行法律程序的要求，推进监察机关依法执法，准确把握确保监察权接受最严格监督的要求，用严的纪律锻造纪检监察铁军，准确把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在监察权运行的各个环节彰显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蔡奇强调，要严格执行条例，领导干部带头依照条例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规范行为、接受监督，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线和程序开展工作，依法接受各方面监督制约。要以学习贯彻条例为契机，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引导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牢牢守住条例规定的底线要求，持续加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堤坝，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36次会议，审议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精神，市委12届18次全会精神，市委第6次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北京市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关于向市15届人大5次会议所做的常委会工作报告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市级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政府关于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安排情况的报告，